今年国立交响乐团成立70周年报告会8月7日在平壤的国立话剧院剧场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锦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国立交响乐团、中央艺术团体的创作家、艺术人员和职工参加。会上，金锦南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国立交响乐团创作家和艺术人员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贺词指出，国立交响乐团以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金日成将军之歌》的首次演奏来宣布了自己的成立，而且70年来以革命的创作创造活动和代表时代的名作，竭诚拥护党和领袖的领导，大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前进。会上记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